后。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d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呢，想跟你来聊一聊经典剧情电影当中的插曲。昨天选的歌那都是比较轻快的，跟今天的这个风格能够形成一个对比。不知道在你看来比较深情的、比较轻快的更倾向于哪一种呢？今天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是电影《名扬四海》当中的插曲《尝试》。电影讲述了纽约市的表演艺术大学的学生为自己的舞台梦想而努力奋斗着，最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的故事。我们介绍的这个版本翻拍自1980年的同名电影，和电影一样，这首插曲也是柔和温暖，宣扬只要你拥有足够的才华，只要你愿意为了梦想而奋斗，并且呢能够一直坚持下去，那么你就可以收获名扬四海的成功。 If I walk would you run? If I stop would you come? If I say you're the one,Would you believe me? If I ask you to stay, would you show me the way? Tell me what to say, so you don't leave me. The world is catching up to you, while you're running away to chase your dream. It's time for us to 《四海》是一部年轻人的经典励志片，而1995年上映的电影《勇敢的心》就是一部成人的励志作品。 电影呢以13到14世纪英格兰的宫廷政治为背景，以战争为核心，讲述了苏格兰起义领袖威廉华莱士与英格兰统治者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下面我们介绍的插曲就是电影当中最唯美的一段，这是一首大气磅礴、荡气回肠的宣扬自由的歌曲，风笛和提琴的协奏悠扬而飘渺，旋律呢冥冥当中蕴含着对于现实的挣扎，对于自由的向往。同时呢，这段旋律也被广泛的应用到各种朗诵当中。勇敢的心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纯粹的热血男子汉的电影，华语影片当中也有着描述这样男子气魄的影片。除了对于主角性格的刻画之外呢，这一类男子汉的电影还着重刻画一般都是有友情啊、爱情啊、这个义薄云天啊等等这些元素。由狄龙、张国荣和周润发主演的枪战片《英雄本色》讲述了宋子豪 Mark 也就是小马哥啊，以及宋子杰三个人之间的江湖深情，以及三个主人公各自的挫折、失败、忏悔和报复。 而电影当中的插曲《当年情》是黄沾为吴宇森免费创作的，也是为了纪念两个人之间不变的友谊。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心事。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希望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情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心事。 2006年，陈可辛执导的歌舞片《如果爱》被选为第62届威尼斯电影的闭幕影片。这部电影由周迅、金城武、张学友还有池珍熙等人主演，讲述了出身贫困的女星孙娜，她在努力的想要忘记过去的一切的时候，她生命当中两个重要的男人同时出现，孙娜面临着情感的抉择。这部影片的叙事和歌舞可以说是泾渭分明，在歌舞部分当中，音乐的节奏成为剪辑最大的依据。影片的主题曲由张学友演唱的《如果爱》也获得了第2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每个人都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 会感慨，心都埋怨爱又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不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你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你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是因为你拥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如果爱可以说是一部非常不错的音乐电影。那既然说到音乐电影，不知道如果这个问题问你的话，最著名的音乐电影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当提到一部电影的名字的时候，相信大家应该都会认同，那就是1965年的电影《音乐之声》。这部电影讲述了1938年年轻的见习修女玛利亚到退役的海军上校特拉普家里面做家庭教师，以童心对童心，让孩子们充分的在大自然的美景当中陶冶性情，上校也被她所感染。但是在这个时候，德国纳粹吞并了奥地利，上校拒绝为纳粹服役，并且呢，在一次民歌大赛当中带领着全家越过了阿尔卑斯山，逃脱了纳粹的魔掌。影片当中，上校一家参加为德国军官举行的音乐会，音乐会上上校弹起了吉他，演奏的就是奥地利民歌《雪绒花》，也是我们下面为您播放的这首原声作品。 1996年英国导演丹尼·博伊尔执导的剧情片《猜火车》是一部改编自欧文·威尔士同名小说的黑色剧情电影。这部影片呢，讲述了一群爱丁堡的底层年轻人的生活。四名主角是英国爱丁堡地区颓废的一代，活在垃圾一般的底层当中，但是他们自得其乐。其中瑞登最自甘堕落了，他有机会离开故乡去寻找一份像样的工作，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是代价是让他出卖朋友。虽然影片的主题沉重压抑，但是影片的插曲却都是非常的积极的。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影片当中的插曲《完美的一天》。 Just a perfect day, drink sangria in the park, and then later when it gets dark we go homeJust a perfect day, feed animals in the zoo, then later a movie too, and then home. Oh, it's such a perfect day, I'm glad I spent it with you. Oh, such a perfect day, you just keep me hanging on, you just keep me hanging on. Just a perfect day, problems all left alone, weekenders on our ownIt's such fun. Just a perfect day, you made me forget myself. I thought I was someone else, someone good. Oh, it's such a perfect day.Just keep me hanging on, you just keep me hanging on. You're going to read just what you sow. You're going to read just what you sow.

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月影留声，我是愉悦。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听到一部经典的动画电影当中的原声作品，太经典了，一说起来大家一定都会有所感触，那就是《狮子王》的主题曲《今夜爱无限》，由英国的歌手艾尔顿·约翰演唱。其实呢，说起来这首歌它的背后啊还有一些小花絮，为什么呢？就是原先呢，在《狮子王》动画电影当中，它本来是想由里面的两个谐星鹏鹏和丁满来演唱，但是呢，当艾尔顿·约翰得知之后，反对这种充斥着喜剧效果的安排，表示这首歌啊，它是能够承袭先前迪士尼动画当中最经典的那种精神在里面。所以呢，这首歌曲最后被用在了剧情当中啊，狮子、辛巴以及娜娜彼此之间不靠交谈而用心情来感受对方的这个桥段当中。后来呢，电影当然是采用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并且成为了一段经典。 There's a calm surrender to the rush of day when the heat of a rolling wind can't be turned away an enchanted momentAnd it sees me through It's enough for this restless warrior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It is where we are It's enoughThis wide-eyed wanderer that we got this far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I was led to rest It's enoughIt's enough to make kings and vagabonds believe the very best. 电影《狮子王》同一年上映的电影《燃情岁月》，讲述了辽阔的美国西部草原住着一位父亲和他的三个儿子。父亲是退了休的骑兵上校，三个儿子的个性非常鲜明，大儿子埃尔弗莱德忠厚老实，二儿子呢特里斯坦狂放不羁，最小的小儿子缪瑟尔温文尔雅。父子在大草原上的生活随着塞缪尔未婚妻苏珊娜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这部电影当中，音乐与影片主题始终的融合在一起，整部电影的基调呢都是凄美而悲壮的。燃情岁月的音乐制作紧紧地抓住了凄美悲壮的这个主题，体现了忧郁凄凉的风格，使得这部影片展现出了独特的张力。同时啊，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这部影片的这个插曲在朗诵当中也是被广泛应用的，所以说这部影片它光是插曲就足以被称为是经典。

2005年高晓松执导的电影《我心飞翔》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在美如世外桃源的湘西山寨当中，一个美得动人的哑女红与三个男人旭、盛以及杨面临着生死离别、爱情和战争的故事。影片当中许多场面以及细节表现得很夸张，很富有感染力。而高晓松我们都知道常年呢就是搞音乐创作的，所以他执导的电影音乐一定是里面的亮点。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影片当中由老狼演唱的非常重要的插曲《穿过流水》。 在川江起落之间看流水带走两岸的云烟，在手指交汇之间看穿过空气的阳光耀眼，在你我之间，在天地之间，谁转过身遮住脸，不忍看一对青春走远。在宿命降临之前带一把有风霜的剑出发，在终点出现之前看一眼风起云落的天涯，在相遇之前，在离别之前，谁仰起头叹一声，无人说一句萧瑟的话。春天你正苦苦挣扎，夏天你是露水茶房，秋天你才决定出发，冬天你已得到回答。正苦苦挣扎，夏天你是露水茶黄，秋天你才决定出发，冬天你已得到回答。在宿命降临之前带一把有风霜的剑出发，在终点出现之前看一眼风起云落的天涯，在相遇之前，在离别之前，谁仰起头叹一声，不忍说一句萧瑟的话。春天你正苦苦挣扎，夏天你是露水茶黄，天你才决定出发，冬天你已得到回答。春天你正苦苦挣扎，夏天你是露水茶黄，秋天你才决定出发，冬天你已得到回答。水茶黄，秋天你才决定出发，冬天你已得到回答。春天你正苦苦挣扎，夏天你是露水茶黄，秋天你才决定出发，冬天你已得到回答。川江起落之间看流水带走两岸的云烟，在手指交汇之间看穿过空气的阳光耀眼， 和我心飞翔一样，姜文导演的作品太阳照常升起也是一部两极分化的影片。影片呢讲述了四段交错的故事，分别以风、恋、枪、梦为主题，在视觉、电影语言以及叙事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而久石让为这部影片做的同名配乐被姜文呢先后用在了三部电影当中，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一步之遥。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首耳熟能详的配乐。